LEGO， 咁但係你又中意 LEGO 又中意把手王嘅人咧，賣硬。 係嘅係嘅，咁就你問我，你等陣呢個我擺過嚟。咁你問我會唔會買我你咁問我實買嘅係嘛？咁但係就真係要睇佢初出咩價錢啦，因為香港嗰個價不嬲都係海鮮價嘅。我睇佢應該初就2000蚊左右，即係初在香港推出嘅話，咁由於香港係海鮮價嘅關係咧，咁就通常都係咁噶啦，初就好貴， 早買早享受， 係啦，之後就平平地，咁啊再忍多陣咧，咁啊應該都 OK 噶啦，咁啊呢個就都叫做幾鬼哭神號啦，令到幾多 LEGO fans 都幾開心嘅，係咯。咁就可以再可以去第二張相其實嗱，咁其實翻嚟講呢個醫院啦。咁我哋第一節講嗰個所謂363係乜嘢咧？就要技術人員再去第二張相過嚟。嗱，醫院咁就 LEGO 就出過5次啦。呢、這個就係 the first ever 係1975年推出嘅所謂醫院 set 啦。咁喺圖中所見咧，你見到嗰啲 LEGO 人仔，哇，死氣沉沉嚇，冇樣嚇，冇手，咁啊兩隻腳其實都係黐埋一齊嘅，係啦，好似美人魚咁樣。咁嗰一 set 經唔經典啊？絕對經典。咁 我覺得絕對驚嚇添，啲人冇面冇樣嘅。 咁但係其實呢個亦都係初 LEGO 嗰啲人仔嘅樣嚟嘅， 係啊， 咁幾多件我就唔好知啦，因為講真，即係我唔係做節目，我都真係唔會 find out 到，哇！原來1975年已經有第一盒嗰、那個醫院系列喎，係，同埋嗰陣時 LEGO 都開始先走呢個撐嘅系列喎， 係啊， 係啦， 咁你反而見到好得意嘅，1975年咧，佢有個人推住輪椅，咁但係輪椅呢、這個確呢樣嘢咧消失咗。20多30年咧，係到上年定前年 啊！你都講得係咁你知而家呢個世界咧，就乜都要政治正確嘅，係啦。咁如果你有冇一隻手冇一隻腳啊，咁如果你推出啲人咧，就會話你係咪歧視啊？咁但係我唔知道最近呢幾年係咪嗰個政治正確去到呢個頂點啊？如果你唔出咧，就反而啲人會問你唔出係咪歧視啊？你明唔明我意思？即係反印證。咁點都好啦，即係 LEGO 應該喺上年定前年就我又唔可以。從善如流，但係就會出一啲傷者， 係啦， 係嘛？ 佢出咗嗰個輪椅啦，呢度都有 嘅，呢度都有嘅， 見到個輪椅， 係啊，見唔到嘅，佢呢度見 唔到咩？ 唔 係嗰個咪係咯？ 唔係我見到，但係鏡見唔到。嗱咁就咁呢個即係俾大家睇一睇，其實1975年咁就出咗第一盒嘅醫院，咁1978年咧就出咗佢第一隻有樣嘅人仔，有手有腳嘅，係啦，咁啊即係成個流程嘅所謂係咁樣啦。咁要麻煩技術人員咁就睇下先，我哋要。可以去個曬鏡啦，俾大家睇下，即係另一位，這個好咁就喂嗱，等你講一講，這個就唔係我嘅，係阿 Kennedy 嘅。 嗱嗱咁啊，咁啊，梗係由香港人最關心嘅價錢講起啦。 係。 咁我買嗰陣咧就 支鏡 set 得唔係好好，就唔好意思，因為真係今日大家都比較忙。 買嗰陣咧就560。 哇，咁平嘅呀？ 係啊， 560啫喎。 係啊，但係而家仲平啊。 O K， 而家530咋？ 咁灰？ 系啊，好似520啊，低见520添啊。 O K， 500多蚊咧，一个 City set 入边有13隻人仔咧，系好少见嘅。 系， 即系唔好计嗰啲斋卖人仔嗰啲咩package 啦吓。咁但系你一个 set 入边有建筑物、有车，即系有得飞嘅、有得路上行嘅，咁咪捞埋13隻人仔。咁啊，當然嗱，我當嗰個 B B 都係人仔嚟嘅，咁事實上 即係 B B 絕對人仔，係咯。 咁有啲人可能唔當噶嘛，係咪？咁但係嗱都 B B 真係人仔啦，其他叫人佬其實係咯。 甚至當埋嗰個響大樓入邊嗰個骷髏骨都係人仔嘅話咧，咁其實係13隻嘅。 嗱咁啊，呢度好快俾大家睇啦。咁啊，而家終於再推出一個即係傷殘。殘疾者係啦，你呢度我要提嗱呢啲我要咁講 ，no 唔好講人士，呢個世界冇咁多人士嘅，即係你會唔會話而家啲犯罪人士啊，啲強姦人士啊，哇呢啲咩中文嚟噶？傷殘者啊，講完係咯，呢啲叫傷殘者係咁啊，即係翻翻嚟個節目啦。咁你見到其實我諗之後影翻張相簿啦，因為今日真係比較忙。呢位即係殘疾者，其實佢嘅右手仲有打石膏喎。 係啊，嗱呢啲都係因為呢個醫院先至出嘅，呢嚿石膏我未見過啊，第一次見。 OK OK， 咁就啊、人仔其實你話跟十三隻，喂都真係算係咁嘅咯喎， 好抵玩， 抵玩抵玩。 你當我當你人仔20蚊一隻好味啊，十三隻你咪照成條數咯，係咪？ 哇，其實都要，你話人仔平極都要10-20蚊 嘅。要啊要啊，你咪醒成條數，你覺得其實呢盒係抵玩嘅。 OK， 嗱，除此之外呢盒最緊要係佢即係花款嘢多啊，係啊。 花款嘢多係啊，撩楞嘢幾多？咁要 陣間可以睇一睇。 係咯，咁就另外講一講個 ambulance 啦。咁頭先都俾過大家睇噶啦。咁啊一個都幾其實。都幾冇乜特別，因為見到好多 LEGO 嘅 City 系列嘅車咧，喂，其實都係咁嘅樣嘅，講真，你想點咧？冇啊，冇嘢變啊，咁就如果你真係睇埋後面，咁都叫做 可以揭蓋嘅， 係可以揭蓋，咁個貼紙都叫做引，即係都幾得意咁啦， 下面揭上嚟， 係啦係啦，咁就可以揭蓋咁樣，係啦，好，咁就冚翻俾大家睇，前面就咁嘅樣啦，咁啊另外呢個就叫做hospital 醫院，咁啊名正言順，唔係我講噶，係啦。係啦，呢個就係真係 hospital 嚟嘅，咁啊一個都幾都幾白淨嘅一棟樓，係咯。 現代嘅房屋設計咯。 嗯，係啦，係啦，係啦。 咁樣就入邊就叫做分咗好多個部門喺度啦。 分咗好多部門，係啊。 啊，咁其實由上面所來啦，嗱，上面第一個就產房嚟嘅，我估。 邊度？呢度？ 係啊，第一係啊，上面最上嗰層係產房。 點解係產房，唔可以係普通嘅房？ 喂，個盒係咁樣顯示係產房嚟噶嘛？因為這個位置是個阿媽瞓在上面，咁之後後面有個呢個 B B 車。 咁但係 LEGO 冇大到婆嘅喎，應該。 係咁，我唔知道會唔會輸出啦。 O K。 咁中間嗰層咧，就頭先我同阿 Dennis 都有玩過嘅，好過癮嘅， 著燈。嗱，呢個由於鏡頭關係啦，咁就要麻煩技術人員可唔可以去細佬嘅嗰個羣組？咁就頭先就影咗條片俾大家睇嘅。喂，真係 LEGO 呢啲夠膽死喎，真係。咁其實即係中間呢一層就叫做嗰啲叫做咩 X 光。 係啦 ，X 光啊，類似係。 照 M R I scan 啊。CT scan 嗰啲啦，咁啊， 佢真係好無意咁啊，做咗個出嚟啦，幾有趣嘅，咁啊，大家睇睇片就知啦。 係咯，咁要麻煩技術人員。喂，今日真係，唉，唔好意思啦，叫你 check 咁轉。嗱，咁就佢 LEGO 因為佢都有出呢個叫，可唔可以叫燈系列啊？定叫咩？嗰啲叫咩？ 唔係燈，即係淨係一粒磚話叫 light， 嚇 light， 係啦 ，light brick， 係啦係啦，咁就 話會發光， 會發光。 上集我哋都講過啦，佢 LEGO 亦唔係上集同你提過嗰粒。磚佢哋唔，即係佢哋要及耐先發光噶嘛，唔係長著啊嘛。 嗯。 上集阿 Cat 嘛，係啦，阿 Ken 上嚟嗰陣，佢嗰啲燈係特別設計噶嘛。 係係係。 記得㗎啦。 係記得記得記得。咁就我諗技術人員係咪仲揾緊啊？係 OK OK。 慢慢啦，慢慢啦。 係慢慢唔緊要嘅。 咁我哋可以介紹埋嗱，咁除咗係第二層啦，除咗係嗰個什麼 CT scan 啊，定係嗰個照 X 光之外咧，咁隔離咧就係眼科嘅部門嚟嘅。 係係 係。係俾。俾啲人仔去 check 眼嘅，好搞笑嘅，有狗嗰啲咧，即係眼科醫生用嗰啲儀器喺度。 可以攞。 係啊係啊，咁但係就 嗱段片出咗嚟啦。 段片出咗嚟，舒唔舒到大嘅，同埋可唔可以由頭再開始過？唔該你啊。嗱咁啊，嗱呢個咧就係好嘢啊，真係啊嗱 ，LEGO 咧就玩呢啲嘢好犀利嘅。好咁啊。睇到啦，係啦，咁如果你近睇咧，哇，大佬俾個同個醫生講話，你隻手都要鋸啦嚇，咁你自己醒定啦。即係啲 LEGO 幾抵死喎，出呢啲。喂，但係嗰塊係咪貼紙嚟嘅？ 係貼紙嚟 嘅。哦，貼紙嚟嘅。 咁 冇計 啊，呢啲係一定係貼紙㗎啦。 係 no 點解一定貼紙？點解唔係印件？我唔會因為咁樣咧就即係饒恕佢。我諗再可以再俾多次大家睇啊，唔該你啊，係啦，咁就係啦。嗱，你見到其實咧，咁就有個 light brick 喺度嘅，咁你用隻手指撳一撳咧。咁就會出到張相出嚟，咁啊，哇！呢個 LEGO 都幾有創意喎，呢個真係，係咯。 你比以前嘅醫院，而家係多咗好多嘢玩嘅， 多咗好多嘢玩嘅， 係啊。即係你課小朋友咧，係佢哋玩得幾開心嘅，即係佢至少會有個概念，原來醫院有啲咁嘅部門。 係有啲咁嘅部門啦，係嘛？咁啊，通常你要去到呢啲部門咧，咁啊都幾大吉利事㗎啦，係嘛？係啦，咁就 介紹埋地下嗰層啦，略略咁，好 briefly 咁。 咁可以翻個 side 鏡唔該你啊，係哇！今日真係幾常想揼我哋啫。要開去廣告先，轉頭再翻嚟。 各位《癲家日報》網上版嘅讀者。《癲家日報》網上版在今年3月18日咧就出版咗啦，咁距離而家咧都啱啱2个月，咁呢2个月咧好多謝大家對《癲家日報》網上版嘅熱烈支持。 不過如果癲家日報網上版繼續下去的話，就一定要有你們繼續去用月費去支持這張報紙。大家知道了，現在一地兩檢很快就很可能就在立法會過了，一地兩檢過了之後就到23條了。如果大家要覺得23條是對香港的言論自由會構成一個很大的威脅，一個很大的衝擊的話，你第一樣要做就是支持癲狗日報網上版。因為癲狗日報網上版是全香港最敢言的媒體，癲狗日報網上版的月費只不過是200元，如果大家要交月費的話，就可以去 mat.hk 那裡交就可以了。多謝大家。 翻翻嚟啦！ 唉，今日 讲 到有少少，有少少攰，调气。头先中场休息都真系伸晒条脷出嚟透气咁啊！好，咁啊，继续去个 cycling 先。 系啦，咁我哋 呢个就等 Kennedy 讲啦，我冇晒口水啦。系， 咁啊睇最低呢层啦。咁见面到 emergency only， 咁就 emergency only 系啦， 系啦，咁就系救护车嗰、那个即系紧急通道啦。咁即系。其實呢啲香港醫院都成日見㗎啦，有啲一救護車塞入去，咁就有一個位咁係專門放佢哋落嘅，人唔可以行過去嘅，嚇咁就呢度就叫做模擬咗出嚟啦，嚇咁另外底層另一邊咧就係佢個大堂啦， 我係咪要轉一轉？ 轉一轉啦， 邊邊咁樣？ 呢邊啦，係入地嘅，我哋嘅大堂，你見唔見到佢道門係可以燙嘅？你可以嘗試咗去燙下佢啦，係 邊度？ 嚇唔係有個位可以係啊燙，見唔見到啊？ 你咁樣同我講，我真係唔好知 道。係啊，你頭先已經喐咗呢啲，唔係呢個位啦，係啊， 呢個 位係趟門嚟嘅，係啊，咁就都叫模擬翻一間醫院係用自動門啦嚇。咁啊，另外最後就一個小賣部啦嚇。咁其實即係總結嚟講啦， 小賣部係邊度？ 嗰個咯。你而家嚟自己見到呢個就係啦。 哦 ，OK OK。 有個蛋糕喺度嘅，咁就呢個就係小賣部啦。 咁就俾大家睇翻呢個殘疾者啦，咁啊坐住個輪椅嘅，其實 LEGO 40年前出過噶啦，咁啊而家叫做即係可唔可以用鳥卷之環咧？又唔可以咁講。 而家又唔同嘅，佢真係一嚿膠啤出嚟噶嘛，以前嗰啲係砌出嚟嘅。 係啦，咁就嗱要再講多次，呢啲唔係叫傷殘人士，係直接講殘疾者得噶啦，即係呢個世界有啲嘢唔需要咁政治正確噶，係嘛？即係。 當然要講埋佢架直升機啦，即係係咁以講下架直升機啦。 直升機咁啊， 佢唔係攞嚟運病人嘅。 其實好入喎呢個直升機，係嘛？ 係啊，佢志在有樣嘢俾啲小朋友玩嘅啫，講真。 佢 係你如果係散買嘅話咧，呢一 set 嚟講咧，架直升機係最冇價值嘅。 係係，其實真係最攪嘅反而係呢個直升機。 係啊，咁架直升機係純粹係。即係點啊？你咪當係去運送一啲醫療物資嘅直升機咯，你唔係嗰啲叫做話可以運到人嗰啲啊嘛。 或者嗰啲叫咩啊？等下先 ，paramedic 啊，係咯係咯，你見到呢度有個貼紙有寫嘅，啊，另外一邊都有。 係啊，算係 OK 啦嚇，即 係 OK 嘅 OK 嘅。 OK 嘅。 你話500多元有成19幾隻人仔。咁啊，再加上呢個 building， 其實都算低嘅。咁要去翻個大鏡先，因為時間都唔係好多咯，係咪啊？ 咁其實點解要買呢間醫院呢？就是、因為佢叫完成咗我有希望我嘅 LEGO collection 入邊有間醫院嘅夢想啦。以前細個我都好想買呢盒嘅，即係呢盒就，但係你知啦，嗰陣買都幾貴啊。200多元港紙喎，嗰個年代喎。 喂，咁你個 friend 都幾有貨喎，大佬。 我唔知啊，佢好似話係人哋送俾佢嘅， 或 者親戚送俾佢。 OK。 你知啊，可能小朋友攞一兩嘢有，係咪？ 新年嗰陣時啦，係嘛？ 我估係啩。 係啦，嗱咁啊，要再講多次啦。呢盒 LEGO 咧，其實以前嘅萬寧買到嘅， 喺萬寧買嘅。係啦， 咁而以前嘅嗰啲，以前好多嗰啲。產品咧、貨品咧喺貨架嘅，其實都仲會有貼紙喺度嘅。 係啊， 有個 price mark 住喺度，咁就都係幾即係時光睇翻呢樣嘢，時光倒流都叫睇到，哇！好多以前嘅事，而家都一去不返喎，係咯。 而家萬寧賣藥嘅啫嘛。 係咯，萬寧賣藥啊，洗頭水啊，氹氹啊，奶粉啊，萬寧就係買呢啲嘅啦。而家係啦，咁就 anyway 啦，咁我就再最後再多謝一聲阿峰啦嚇，咁肯借呢、這個佢床下底炒出嚟架呢盒嘢。 喂，真係多謝曬呢位阿峰哥，係真係遲啲係食餐飯係我請嚇。 但係佢講價啦。 係係嗱，咁就即係時間又到呢度啦。咁都係嗰句啦，即係如果睇波睇到即係德國隊輸咗，唔使咁唔開心嘅。 玩下 LEGO 啦，開心啲。 話以德國嘅嗰、那個即係嗰個。嗰啲叫咩底氣啊？引入大陸詞匯啦，好快翻翻嚟。 波係圓噶嘛？ 係、其實呢個又好少講，你太 hea 呢個。好嗱，咁就今集多謝 Kennedy， 同埋多謝技術員，因為真係麻煩曬你啊，見你想即係揼我咁樣。嗱，咁就下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